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 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动画趣配音。让我们邀请出电话连线的嘉宾 David 老师。 Hi there, so be or not to be, you've got to try me. Me, Moving English. 我们的 Moving English 又登场了，在这个周一和大家见面。同学们欢迎登录一直播，搜索英语 PK 台官方直播号，来观看我们的双师视频直播。哎，我发现 David 老师最近人逢喜事精神爽，大家有没有这种相同的感觉？如果有的话，在这个我们的视频直播里看到 David 老师笑容可掬的脸，请大家扣个一，好不好？来，希望我们的满屏的一都飞起来。一个月呢，能够见到老师一次，非常之不容易。最近老师也换了新的发型，看上去是啊，精神格外清爽，是不是？老师自己觉得呢？ 确实，有点油腻是吧？ 哦，不，这次是非常之清爽啊，是清清爽爽。好的，我们满屏都是一飞起来了。大家呢，跟着我们一起，今天来一个清爽的课程。上一次呢，咱们学了什么内容啊？学了 Shrek 跟他的好朋友驴子冰释前嫌，两人呢说着说着就唱了起来。最后呀，要坐着大飞龙到哪儿去啊？去寻找真爱，去解救真爱，去英雄救美了。好了，在我们的课堂的一开始啊，和大家一起来进行作业展示。今天我们来共同的舞台上 PK 一下啊，看哪个队实力最强。这次大家的表现真是惊到我了。这样，我们先来听听上一次的情景是什么，来听听看。 People of Duroc, we gather here today to bear witness to the union of our new king. Can we just skip ahead to the I do's? Go on. Go ahead and have some fun. If we need you, I'll whistle. How about that? Hey, Shrek, wait a minute. Look, you want to do this right, don't you?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There's a line you gotta wait for. The priest is gonna say, speak now, forever hold your peace. And that's when you say, I object. Oh, I don't have time for this. Hey, wait, what are you doing? Listen to me. Look, you love this woman, don't you? Yes. You want to hold her? Yes. Please her? Yes. Then you got to try a little tenderness. The chicks love that romantic crap. All right, cut it out. When does this guy say the line? We gotta check it out. And so, by the 好，就是这样了哈，同学们，我们现在要有请出各位优秀的选手们登场哈，让我们有请出第一位金宝同学，大家竖起耳朵听，也希望你们在场外给他打 call。 People of Duloc, we gather here today to bear witness.To the union of our new king. Excuse me, could we just go back to the ideas? Ha ha ha ha. Go on. Go ahead, have some fun. If we need you, I'll whistle. How about that? Shrek, wait a minute. You want to do this right, don't you?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There's a line you gotta wait for. The preacher's gonna say, speak now or forever hold your peace. That's when you say, I object. Oh, I don't have time for this. Wait, what are you doing? Listen to me. Look, you love this woman, don't you? Yes. You wanna hold her? Yes. Peace her? Yes. Then you gotta try a little tenderness. The chicks love this romantic crap. All right, cut it out. When did this guy say the line? We gotta check it out. 这是一个人？哎呀，金宝这水平可真高。来，有请老师。你看我们同学们的评论就是角色分得很分明，很有情感。有请老师点评。 这是一个人？哇，我有点不可思议。我觉得他的情感切换和音质的切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干净利落，在刚才哈，所以很棒，点个赞啊，点个赞。在这个前面他说话的时候呢，我们说在一开始气息比较衰弱的那一段的话，他尽力了啊。但是我们毕竟年轻人气力不一样，要达到那个效果，确实是需要控制气息，这是有相当难度的。做到这个地步就已经不错了啊，已经不错了。Fiona 那部分的话呢，和这个 Donkey 部分，我说 Fiona 比较有亮点啊，一说呢 Fiona 就有感觉啊。Donkey 呢，可能还需要再加点力度啊，语气的力度加强一些， 嗯， 情感对位再准一些就可以了。 嗯，同学们评论说切换得很干脆，角色之间的感觉拿捏的还比较的到位啊，这也算是天赋不错的同学，当然他也非常之努力。所以呢，我们希望你能够继续再接再厉啊，找到感觉，奔着感觉的方向去走，不要回头啊。好，接下来我们有请 Warmer， 这次 Warmer 那可真是来带给大家震撼的享受。 People of Duloc, we gather here today to bear witness to the union of our new king. Excuse me, could we just keep ahead to thy dues? Go on. Go ahead, have some fun if you need your wizard help with it. Hey, Shrek, wait a minute. You want to do this right, don't you?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There's a line, you're gonna wait for the preacher's gonna say, speak now, forever hold your peace, and that when you say, I object. Oh, I don't have time for this. Wait, what are you doing? Listen to me. Look, you love this woman, don't you? Yes? You wanna hold her? Yes?Please, yes, then you gotta try a little tenderness. The chicks love the romantic crap. All right, cut it out. When did this guy say the line? We gotta check it out. 要做就要做那个炸场的那一位。有请老师点评。 多亏是咱们自己的我们自己的听众啊，我们就是踢场子哈。 我们作为老师来说也是非常骄傲非常自豪的啊。 开场就很震撼。这个我觉得音准啊，从唱歌的角度叫音准啊，从他这里是关键词和情感的把握来说，在一开始就把大家几句话带进去了啊。所以很棒的开场是成功的一半。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能看到一定要控制好开场啊。另外呢，他不光开场好，他后面的角色切换也好，音质的调整，节奏的调整都能够顺利的带过去，就跟那个唱歌唱得好的真假声切换高低音切换一样，很棒。 嗯， 这是一种享受啊，这种享受 是 真不错。 同学们有没有跟我的第一感觉一样，都是那种哇哦， 真的是哇， 倒吸好几口凉气的感觉啊，感觉我们是有进步哈、啊、又进步了是不是，当然水准还是一如既往的稳稳的，对不对，实力在 啊。对，而且每一段都非常的稳当，尤其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一开始这段，哇，这太准了。还有就是他说驴子的那段的音语调的控制也非常精确，驴的那个其实是有难度的啊。不管怎么样，这是我们到现在为止听到的，应该说是这个最爆棚啊， 对，炸场，最人气的表演了，这应该是 一个单词 awesome， 一点不为过。 awesome 的 awesome 平方吧，我觉得啊，六六六，好不好？大家给手六六六，来，我们所有的朋友在屏幕上打出一个六六六，来继续鼓励我们的 Warmer 同学，继续为我们奉献更加精彩的表演，继续的提升自己，大家也要好好的向他学习。好了，我们继续来往下，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组合，好不好？来，有请 Jane and Harry， 就不同的人物扮演不同的角色，嗯，就有对手戏的感觉在里边了。 嗯，好， 来，有请。哎呦，稍等一下啊。 Oh, now what does he want? People of Duloc, we gather here today to bear witness to the union of our new king. Could you skip ahead to the Aduas? Go on. Go ahead, have some fun. If we need you, I will so. How about that? Shit, hey, wait a minute. You want to do this right, don't you?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There's a line, you gotta wait for. The preacher's gonna say, speak now or forever hold your peace. That's when you say, I object. I don't have time for this. Wait, what are you doing? Listen to me. Look, you love this woman, don't you? Yes. You want to hold her? Yes. Please, sir. Yes. Then you gotta try a little tenderness. The chicks love that romantic crap. All right. Cut it all. When does this guy see the line? We gotta check it out. 这对母子组合的状态非常的好。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俩非常的投入，非常的入戏。就是他们的状态呀非常好。来，有请老师的点评。 嗯，状态两个人一起演，切换角色肯定会好很多，而且很有默契啊，也练了不少遍，估计啊。 嗯。 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呢，就是我们主张，其实家人一起学习，这样可以形成小的学习环境，这是有很大促进的。其实说的好与不好，水平高与低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你再过一些日子，你再听你自己讲的，你会发现，哎。原来是这样子，你的驾驭能力在咱们现在所学的电影剧本来讲，是随着时间推移可以功力不断提升的，不是靠努力，而是持续的努力。所以啊，给的建议是的，就是由于这个孩子毕竟是孩子，他对这个剧情的理解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不要过度挑剔孩子说的好与不好。我觉得首先他情感投入啊。然后尽力的去表现就可以了， 嗯 啊，这就已经可以了，因为他再读几遍一定会是一遍比一遍好的，绝对是这样啊。所以我建议呢，就是应该孩子的话呢还是在听上多下点功夫， 嗯 啊，就是说你今天读完了以后的话呢，你如果要花十分的力气去练精力，而花两分的力气去练口语， 嗯， 真正听懂你会发现你的口语才能进一步的往前去提升，啊，好吧，这个是我的建议啊。家长的水平和驾驭还是不错的。 细节我们再抠一下的话，我觉得你们两位还是需要加强一些发音的细节，比如说像连读，比如说像一些干脆的停顿的地方啊，就是词尾的句尾的干脆的停顿 ，bell 不是 bell。干脆的停顿，这些在我们日常的课程里呢都有给大家指点，这个知识点要充分的练习吸收。好， 这段内容是很有张力的，它在收和放上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平时训练这样的段子确实是需要很强大的这种训练基础。 对， 所以大家抱这个轻松的心态吧，这个东西如果抠那么细，我是担心有些听众他不一定能坚持得下来，这段真的不容易。不看文字，他的发音技巧是不大的。 他们我觉得可以，因为他们求上进，所以他们希望听到自己还有哪些地方的不足。我们请老师把这个那个就是稍微靠近一点麦克风哈，这样会更加清晰一些。 好的， 行，谢谢。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浪奔浪流和圆圆这对组合，来听听看。 People of Duloc, we gather here today to bear witness to the union of our new king. Excuse me. Could you skip ahead to our dues? Oh, go on. Go ahead, have some fun if you need your whistle. How about that? Hey, Shrek, wait a minute. You want to do this right, don't you?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There's a line you gotta wait for. The preacher's gonna say, speak now, forever hold your peace. And that's when you say, I object. I don't have time for this. Wait, what are you doing? Listen to me. Look, you love this woman, don't you? Yes. You wanna hold her? Yes. Please her? Yes. Then you gotta try a little tenderness. The chicks love the romantic crap. Alright, calm down. When does this guy say the line? We gotta check it out. 圆圆本来也是歌后啊，所以呢，这下就是上到自己强项上了。那个唱歌特别出彩，同学们，这一段搭档啊，这充分说明和强手做伙伴，你也会变得越来越强。我觉得浪奔浪流真的进步了。有请老师点评。 这个 Donkey 这个我觉得说的非常好。这个我们说男生吧，男生在说的时候呢，他放的要再开一些啊，关键词的发音啊、气息啊、力度啊加大一些。 Shrek 呢，他代表的是这里面的一个男性的特质啊。这个当然 Donkey 也是男性，但是呢，我们说他的大男子主义，然后他的英雄气概，他所有的一切是通过他的语言表现出来的，所以让他的声音变得更大气，然后呢，可能他不需要太多的雕琢，但他需要放出来他的声音，所以听他的你就有感觉了。Donkey 就不一样， Donkey 有一定的控制力啊。Fiona 也有控制力， Fiona 的控制力可以说是最好的，因为她也是本片当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所以这个说话呢，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他在这里面讲英语的就会节奏非常明确，而且呢在收的时候呢非常的有一种什么呀，我们说有一种弹性啊，非常的稳定啊，这个呢会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感受。这个我们能通过这里面包括国王的教养也是不错的，所以他的语言你听的时候也是这样，还有王后，就他们三个人的语言表达是非常到的。但仙女教母也不差事啊，这里最放得开的就是 Shrek 啊，他的声音是跟别人都不一样。 哎，这段人物性格分析大家一定要听好了，因为它会贯穿在我们整个配音课堂的全程。因为我们学习的 Shrek 这种这部剧呢，主要就是要牢牢地把握住人物的本质特色，所以这个能够帮助你更加快速地去贴近人物形象。请大家听好了，今天的课程里面我们也有这三个人物形象的一些语句的把握啊，大家刚才听好刚才老师所总结的这个人物特点啊。然后再说回这两位同学，老师觉得他们是不是比以前进步大多了？ 是的，确实这样的一个段子能整个这样说下来，而且我真的不知道他们练了多少遍， 真的。 其实这些并不那么好读，能读到这个地步，值得鼓励和点赞。 完成度非常之高，完成度非常之高，而且配合越来越默契，这是我们大家所喜闻乐见的。好，加油！你们突破了一个小小的瓶颈，继续加油。好，接下来我们有请最后一组小白英子和自己的孩子，我们来看看这一组搭档。 People of Duloc, we gather here today to bear witness to the union of our new king. Excuse me, could we just get back to the idols? Oh, go on. Go ahead, have some fun. If we need you, I whistle. How about that?Shrek, wait a minute. You want to do this right, don't you?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This line you gotta wait for. The preacher's gonna say, speak now or forever hold your peace. That's when you say, I object! Oh, I don't have time for this. Wait, what are you doing? Listen to me. Look, you love this woman, don't you? Yes. You wanna hold her? Yes. Peace her? Yes. Then you gotta try a little tenderness.The chicks love that romantic crap. All right, cut it out. When does this guy say the line? We gotta check it out. 你看这对母女就有本事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哎，在一个点上笑出来。小朋友啊，继承了这个小白身上那种表演的灵气，真的。 对，可了不得，这孩子都继承了，而且继承的很早啊、嗯、你看现在才多久啊，现在这水平我觉得跟之前比又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啊。 对，孩子进步也很明显，妈妈调教的好、 啊、 调教的好。 其实当妈的进步进步他心里有数啊，他得不断练，这个没有问题的，小孩子的进步是明显的。 嗯 啊，所以后面呢，虽然说我们说后面他是放得很开，有点和原声不一样，但是不影响享受。 嗯 啊，依旧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然后让人感觉淋漓尽致。哎呀，我觉得我们人生啊就是这样子，其实我们说话做事对吧，吃饭看电视做任何事情，其实属于自己的时间能掌控的事儿并不多。其实我们现在在说这些段子的时候，就是你自己的人生，你就说自己、 嗯、 对吧，你把你自己给说出来了，相当于啊融入了自己的个性和自己的表达，这多好啊。我觉得特别经典，这个段子 往往是这样， 我们要有这段录音保留下来、 啊、 这段录音保留下来可以当经典的案例 啊，得到老师的好评。我也非常同意老师刚才所说的，就是这些我们自己、嗯、就这种地方我们自己能掌控的自己的表达，才是我们人生真正的什么快乐所在、 嗯、 真正的乐趣所在。这些你能够拿在手里的切切实实的自己实力所展现出来的进步也好，或者是那种表达也好，就是人生真正的快乐所在。嗯， 没错， 大家真的很棒，大家都在我们的公屏区里露出一母一父的笑吧，好不好？来鼓励一下 啊！今天所有在场展示的这些同学们，每个人呢都有一种不同程度的进步，所以今天我们选取的是进步非常明显的一些同学们。 嗯、 好了，希望你们继续加油。同时呢，在座的各位也希望你们能够坚持下去。啊，向他们学习、 嗯、 好。小白英子说，孩子说我每次都压榨他，看来您是没少给他施压。嗯，越聪明的小朋友越需要家长的一种正确的施压，而不是放任。我觉得你教育有方法、 嗯、 有方法， 没错没错， 有方法。 其实呢，我觉得小白英子一定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了刻意训练，对孩子肯定不是随便听一听，这里面一定下了不少的功夫。 嗯， 我觉得这里面也得益于你和我的付出哈。 哎，我不敢当，我不敢当。越聪明的孩子越要去严加的去管教他，把他往正确的方式上去引导。如果说放任就完蛋了。 对，其实现在呢，我相信就是小白英子一定是在训练当中下了足够的力气，才会有这样的产出。 嗯。 光听我们的节目背后不下功夫也是不行的。 嗯 啊，这个肯定是有因果的，在里面一定要跟孩子共同努力。 是， 其实呢，特别优秀的孩子都是陪伴出来的，不是说给他布置个作业你去做吧，然后你去上个课吧，你去听个节目吧，这个要是能出来就都出来了。 嗯， 咱们的节目也就更火了。 突然间我都 感觉，所以大家不要忽略背后的努力。 哎，突然间我都觉得咱们应该转型做那个家庭教育节目哈、 啊，家庭教育、 啊、应该做一些家庭教育节目啊。 我一直在做， 啊，所以David老师特别有发言权哈、啊。哎呀，听我们的趣配音课堂真的还是一个父母课堂的，看来哈、啊，好，挺好。我们一起来进行今天的情景学习了啊。今天这一段那相当精彩，所谓的英雄救美，什么大闹婚礼，哎，都出现在今天。都出现在今天的这个课堂上了，还是要牢牢把握三位人物的形象。今天 Shrek 呢，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人家的婚礼现场，哎，不认生，哎，左边的朋友你们吃好喝好，右边的朋友你们玩好啊，大家玩得愉快。走上前去说：“公主，你可不能嫁给他。”公主说：“你什么情况啊？你不能嫁给他，他不是你的真爱。你是真爱，你懂什么是真爱吗？”我。也说不出话来，国王在旁边笑了，嘿呦，一个怪物还爱上了公主。大家看这段情景是不是特别有戏呀、啊？咱们一起来听听看原因。 Shrek? Oh, now what does he want? Hi everyone, having a good time, are you? I love Duloc, first of all, very clea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Really, it's rude enough being alive when no one wants you, but showing up uninvited to a wedding... Fiona, I need to talk to you. Oh, now you want to talk? Well, it's a little late for that, so if you'll excuse me... But you can't marry him. And why not? Because he's just marrying you so he can be king. Outrageous! Fiona, don't listen to him. He's not your true love. What do you know about true love? Well, Oh, this is precious. The ogre has fallen in love with the princess. Oh, good Lord. An ogre and a princess. Oh, 这段 戏好足啊，我估计同学们的这个啊表演的热情又给充分的燃起来了，是不是？好，来吧，老师们，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哈，尽情的享受今天的这些台词啊。我们来看看第一段。好 ，Shrek 这个时候在门口大喊一声说：“我反对 ，I object， 我反对。”大家在那港剧里看了不少哈，法官在法庭上都说 ：“I object， 我反对。” 单词也不难啊，这个时候菲昂娜特别惊讶的，在结婚的现场看到门外走进来一个 Shrek。这个时候 Lord Farquaad 就不乐意了，说：“哦，他想干什么 ？”Now，what does he want？突然间啊，三个人物悉数出场。好，我们来有请老师讲讲这三句话。嗯，好，我们看第一句啊。 婚礼现场，他投出了反对票，在最关键的时候 ，I object。哎， 请老师稍微离那个话筒啊拿起来这个麦克风，谢谢。好的，那么他呢，距离太远了，所以他的声音的话呢要大一点。我们说，通过第一句话，我们能判断出我们说话的方式要有距离感，也就是说，如果你跟别人距离两米远，你这句话呢就可以简单的脱口而出，但是在 教堂他刚进门，那么他说话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将近100米的距离啊，目测的话，说话的时候他的距离感就要控制好，因此音调拉长，音调向上扬。当然，重要的事儿还要怎么样呢？还要降调，表示肯定。所以他说的 ，I object 啊，所以这句话呢，要求的就是把声音的远近呢，想办法在里面体现出来。 这就是你面对一个100米的距离的人，要让他听到的说话方式。哎， 气势十足，立场坚定。对，但绝对不能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声调，那就是个笑话啊，那就是个笑话啊。所以，除非是这个是剧情需要他搞笑，那他有可能会变成声调，这不是没有可能啊。 对，好，然后呢，Fiona的反应，当然，Shrek，什么情况？其实我们说喊一个人的名字，喊一个人的名字就能解决 N 多问题，大家知道吗？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小朋友，对吧？然后呢，这个小朋友正在从垃圾桶里面拿出了一个别人吃了半截的这个什么呀？哎，鸡腿出来自己啃，小孩子有这个可能吗？有。 那你这时候看到他的名字，你就喊他的名字就可以了。比如说他的名字叫什么呢？比如说 Tom，Tom，比如说 Tom 叫 Tom， 这一个 Tom 就代表着，当然声调的 Tom 代表着很多意思，就意味着啊，你怎么可以从里面拿这个东西出来吃呢？所以我们说一个小声调配一个人的名字，其实是可以用在五花八门的场合，啊，所以大家呢。 就是我们说看到一点，一定要注意它的，我们叫场景对应啊，场景对应，人名音调的学问啊，是刚才讲解的内容。好，好，这个时候他是疑惑 ，Shrek 是坚定的反对，而 Lord Farquaad 作为一个即将的新郎，他说了什么呢？他是什么心态呢？他是什么情感呢？我们看他呢，由于他已经兑现了之前的承诺，把 这个沼泽还给了 Shrek， 但 Shrek 这时候又出现了，他就认为沼泽都给你了，你还想怎么样呢？其实是这个意思。Oh no, what does he want? What does he want? Does he? 他还想干什么呢？对，你还想怎么样？对，所以这个时候呢 Does he 是重读单词在这里啊。Now, what does he want? 啊，他是非常愤怒的，他觉得这个 Shrek 有点贪得无厌啊，你为什么还回来？你都不该出现呢，这已经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所以他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啊， 嗯， 就是不要讨价还价，我们之间的事情已经结束了。 那这句话的重点词在哪里呢？ Does he? 我们看他的连读， Does he? 连读成 Does he? Oh, now, what does he want?所以他说话的时候呢，是强调了 does he 的重要性。Now, what does he want? Now, 啊 ，does he 是连读啊？我刚才这点说的是连读，关键词是 now, want。现在你还想要什么？ 嗯， 啊，那就是关键词。 对， 嗯，而 Shrek 说话呢，我们看到 everyone having a good time, are you?啊，我们看这句话他说的时候呢 ，You're having a good time, are you? 所以他在这个前面省了 having a good time, are you? 啊，那他是一个非常怎么样，非常客气调侃的状态，因为他到现场，这是一个对于他陌生的地方，他不希望树敌太多啊，不希望树敌太多。他的情感表达和前面 I object 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说明 Shrek 也是粗中有细。啊，情商也蛮高的，但是情商呢高到这个程度的时候的话呢，还是合适的，因为这叫情商高。如果再说得过一点，那就变成舔狗了，对吧？傻白甜，那是肯定不行的。所以他知道把握这个度。I love to luck. First of all, 我很喜欢这个地方。首先，他建立很好的群众基础。 对， 所以他在语言表达当中很注意这点。Having a good time, good time.Good time, 失去爆破，第一失去爆破啊。它的关键词其实是整句话啊，在整句话当中 ,everyone having a good time, are you? 那么在表达当中呢 ,everyone, good time, 啊，哎，大家过得不错吧，哎，这里最重要的学习要点就是它的语调 ,having a good time, are you? 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它都用还是降调来处理，大家注意中间是有变化的。在它的节奏这个地方注意 are ya, you 通常连读，或我们在快速说出这句单词的时候它会变形，这个音呢会从 you 变成 ya, 就像 see you 变成 see ya 是一样的， 嗯， 啊，这种处理很常见。 嗯，老师在帮着大家啊分析句子的时候啊，同学们赶紧跟着老师读起来，这会儿呢您就千万别默读了，在心里你得利用这有限的课堂时间啊，赶紧去模仿老师说的那些每个字每个音每个调调，起码呀在记忆当中啊去形成一次初步的记忆啊，老师边讲的时候你就边得念念有词了啊，这是提醒大家的学习方法啊。Shrek 在这里突然间情商变高了，变得特别会 social 啊，到现场毕竟是人家的婚礼现场，对不对？你一抢亲的走进去，不先搞好群众基础，你等着大家把你打出来呀，是不是？ 还有让我们非常惊讶的是 ，Shrek 不光是懂社交，他还懂得面对公众如何说话。 哎， 那么由于他呢，刚才是第一句 I object 这句话是距离100米。但是接下来下一句话呢，他就开始强调了我面对多少人用什么语调。 嗯， 由于现场在座的客人数量肯定在100人以上，大家能看到说个两三百一点不过分，那么这种情况他说话的时候采取了一种方式叫 speak higher。 我们看一下他这一句话 I love to luck I love to luck啊，他的音调呢是往上抬的，这一下子就是要把声音抬高，并且让远处两侧都能听得见。First of all, 这 first of all 都没有那么重，但是 I love to look 这一句话抬起来了，就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了身上，这一点是很高明的。 嗯，然后呢？ 就像是我们演唱会，我们的歌手会跟对方讲：“你跟我在一起吗 ？”Are you with me？啊，就那种感觉是一样的啊，哎， 是，这是非常 会说话、 非常公众演讲的这么一种姿态哈、一种调调， 而且呢还恰到好处的表扬说，你看咱这地方杜洛克这地方多好啊，干净。哇，干净是对一个地方很大的一种表扬了，是不是？很大的一种赞美了啊！ 跟他的地方比较起来，确实是干净的啊， 干净啊，这地儿干净，挺好的。哎，这一段让我感觉到看见了一个不一样的 Shrek， 至少是不一样的一面，一个很会 social 的一个 Shrek。 Shrek 本身不会 social，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一直都是在动粗、动野，而且孤独、自私。同时有爱心这么一个状态，他在人群当中很少表现自己，大多数属于对抗状态。 嗯， 这时候呢，还 I love Dula first of all, very clean。然后这话说完以后呢，还表达很具体，这就难得了。因为我们说 I love Dula first of all, 那么 very clean 又很具体，其实又有粗又有细，又有大场景，同时还有细节落入这个语言的表达当中。 是。 就会让对方觉得言之有物，而不是一语千言然后车轱辘话。 真 的、啊、虽然语言简单啊， 对，同学们都说了场面人儿，对，你们总结的可真到位哈、啊、场面人儿， 场面人儿， 来来，我们来听一听从头到尾这几句话。嗯， I object Shrek. Oh, now what does he want? Hi, everyone. Having a good time, are you? I love Duloc, first of all. Very clean.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Really, it's rude enough being alive when no one wants you, but showing up uninvited to a wedding... Fiona! 好，打了招呼以后呢，就要进入到正题了。这个时候 ，Lord Farquaad 就越来越生气了。他就问到，他说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你来这里到底要干什么？ 是的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What doing 是它的关键词啊。那么它一前一后两个关键词定位了对对方的什么呀行为的要求和限制，就是你在这儿干什么？ 嗯， 是跟你有关系吗？这地方，所以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啊， 是特别的愤怒。俗话说，来者不善。Lord Farquaad 已经感受到了这种不善。 对。而这句话呢，要大家注意 ，what T 是失去爆破的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啊，这个小的细节，大家读的时候把它注意到，你会读得很顺啊，你的气息也更顺畅、更舒服。 哎 ，what 那个地方一定要有干脆的停顿啊，如果没有的话，这句话的气势失去一半。 是的，我们再看下一句 ，Really， it's rude enough being alive when no one wants you。啊，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我们看到了法官非常恶毒的一面啊，能看出法官的语气是非常非常不友好。这对于一个国王来说，说出这些话，我觉得能看出就是丑陋外表之下有更丑陋的心理。所以这个长相是很有道理的。很有道理的， 从内到外、 啊、 都写着一个字儿丑。 对，丑啊，从里到外丑到家了，是啊。 哎， 所以，嗯， 他这句话的意思哈、啊，来跟同学们讲一下。他说 ，It's rude， 特别什么 ？Rude enough， 特别不礼貌。Being alive、when no one wants you， 哇，这句话，没有人欢迎你来，没有人需要你的时候，你活着都是一件很怎么样？都是一件很 没有道理的事情， 很没有道理的事情。 这句话和下一句连起来，它有区别。那么这个翻译呢，我们这么来看，真的就是说，你这种人活着都多余，谁让你来的？对呀、啊，其实这个意思。你说这话让谁说？谁敢说？能说出口呢？他竟然能说出口，一个国王竟然说出这样的话。可想而知他不是一个好国王， 可想而知 对自己的子民呢、 啊、对，是多么的蔑视啊，对那些生命是多么的蔑视，多么藐视。 对，所以 rude enough being alive when no one wants you， 这个是语气很重的，所以它的关键词落地呢非常的准。 rude alive wants 啊， 就 是 really 啊，就说你没有用，那么你都没有资格活着。 对，是的，对， 所以我们在面对这样的语言表达的时候，注意抓住关键词，对应好凶狠的情感标签，然后呢它是蔑视，同时也是很凶的啊，很凶的。注意关键词 It's rude enough being alive when no one wants you 啊 wants 啊，这些都是比较核心的扎心的词，对于 Shrek 来说，一会儿我们看他的反应。然后呢下这一句话说的时候，注意他的核心训练的要领，除了关键词以外呢，整体降调，还有 rude enough rude enough， 注意 rude enough 一个小连读，其他地方正常读就可以。记住语速节奏的控制是关键词要慢，其他的地方都略快，这是这句话的特点，因为才能凸显出关键词的特点啊，所以关键词慢一些在所有的句子当中是通用的规则。 嗯，这句话稍长，请老师来为我们读两遍，同学们来 get 一下大体的感觉。 嗯，好的。 Really It's rude enough being alive when no one wants you. Really It's rude enough being alive when no one wants you. 只有当你听懂这个语言的时候，你才能知道它是有多么的令人发指，这种话说出来。 是的。 你有什么用？一个没用的人，你有什么资格活着？你活着你都多余。你不配活着。 不配活着。嗯。 然后他。 But showing up uninvited to wedding. Showing up 出现到场 uninvited 没有被邀请你就到场 to a wedding 还是一个 wedding 的现场呢？ 对，是的。那么这个呢，其实呢是和前面是接上的，其实就是这是不对的，很粗鲁的啊。那么一方面你这个人首先活着不打紧啊，另外一个来讲就是我没邀请你，你竟然敢过来，对吧？这是从另外一个层面说 showing up 叫出席出现啊 uninvited 然后呢 uninvited to a wedding 啊，这个婚礼啊确实邀请谁是有讲究的，不是谁都可以参加的， 嗯， 这个大家是可以理解的啊。所以如果我没请你，你有人敢来或者说要去到我这里来，本身来说对于对方也是不礼貌的，也确实是这样。生活当中有些场合不是我们可以不请自到的， 嗯， 这就到该来的没来啊，结果现场也都着急了，不该来的都来了，就这个样子啊。所以 Shrek 就是一个搅局的状态，也是我们常说的这种就是搅屎棍的感觉啊。他今天现场就是来搅的、啊、 当然这句话也没毛病，因为他确实不请自来了，而且还是人家的婚礼。 对，所以呢罗尔法克本身不高兴也合理，但是他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啊，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嗯， 所以看着剧情往前推进，我们看到这两句话的情感基本是一致的， 嗯， 发音的技巧在于停顿上 showing up uninvited to wedding 啊，注意两处停顿，降调处理是这里面的基本的常态，语速呢也是在关键词的地方放慢 showing up uninvited to wedding 啊，所以很慢。大家注意，我们在这个读的时候，我们首先控制关键词，先要把它的语速控制住。一旦关键词读快了，我们的情感就不能植入进去啊，这样的话这个句子也就废了。所以大家读的时候呢，这两句话的特质 ，Really, it's rude enough being alive when no one wants you, but showing up uninvited to a wedding.关键词一定要慢、 哦、这两句里的关键词似乎都得咬着牙根数， 是 啊，他得 他确实是挺恨对方，他再不通过关键词，如果我们说把关键词不进行突出处理的话，那么其他词表达不了他的意思呀。 再说 所以没办法，关键 国王本来就有些骄横，对吧？你得把他那种横表现出来， 嗯， 啊，那种骄横的横你得表现出来，在这两句话当中的表现出来、啊、 是的、嗯、 那最后那句哈哈大笑的时候更加变本加厉哈、啊，那时候到时候更是挑战了。好，这个时候来我们先听听看啊，原因的情景。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Really, it's rude enough being alive when no one wants you, but showing up uninvited to a wedding. Fiona, I need to talk to you. Oh, now you want to talk? Well, it's a little late for that, so if you'll excuse me. But you can't marry him. And why not? Because he's just marrying you so he can be king. 哟，接下来啊，又进入到了这个实质性的争端了。这个时候 ，Shrek 就也不管这些了啊，你怎么说我无所谓。 关键是我要得先救公主。他就大喊了一声，非常真诚的喊了一声 Fiona， 他的名字。你看这里也是叫名字的艺术吧，老师。 对，是的，是的，这里面意味深长啊，意味深长，其实呢，这种场景的话呢，只是渴望对方能够跟他进行交流，然后交流就意味着打开门啊，所以很关键。Fiona， 这里面有一种真诚、渴望，然后和期待，所以很复杂。这个现在就是他现在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怎么说呢？还没到厨房的地步啊，没有五位大臣都出来，但是内心也是很翻腾的。他也担心真跟人结婚怎么办呢？ 起码都到了现场了，也见到真人了啊，又到了这种场合，自己这个时候要起的作用也挺大的。反正各种情形和心情交杂在一起，叫了一声他的名字 Fiona。 Fiona， I need to talk to you。哎呦，说这句话的时候，应该事情还挺严重的了，就是我得有什么事儿呢，单独亲自的跟你谈一谈。 对，这句话非常有用，大家肯定要学会。I need to talk to you. I need to talk to you. 我要跟你聊聊啊。但这句话，其实我们说，看似没有什么难度，但是生活中的实际使用频率极高。I need to talk to you. 我想跟你聊聊。办公室，哪里都需要这句话。大家记下来。表达的难度也不大。Need to 注意失去爆破。Talk to 注意失去爆破。 尤其是要单独跟别人有就什么重要的事情交换一下意见，诉说一下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最好是单独在一起聊一聊的时候说：“哎，我需要一点时间跟你聊一聊。”Need to talk to you。To 这里都弱读成了 to 啊。哎，我跟你谈一谈，我得跟你说说。 对。但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大家知道有多难吗？对于 Shrek 来说，一个孤僻、孤独、没有爱，然后又被别人孤立的那么一个生物，你说生物吧，他能说出这句话，代表着他的人性被唤起，我们说，人的多面性嘛，他被唤起来了，这也是得益于内心爱的呼唤，那么他才开始说了这句对他很艰难的一句话。他什么时候跟人主动聊过天呢？帅可是不聊天的，对 ，I need to talk to you。他之前的场合，他想表达爱，他把老鼠吃了，他也没有说爱，对吧？他是也不是一次两次想表达，他一直想表达，但他一直是不敢，羞于表达，所以对于他来说这句话很难的。大家不要认为这一句话很简单，但分谁说，他讲真的很难。 同学们，这就是角色揣摩了。这句话放在你我身上很容易说，咱不就说个事儿吗？但是对于一个常年稍微有些自闭的角色来说，能够说出一句这样的话，主动的向人敞开心扉，你去体会一下他是以什么样的心情说出来的。 是的。所以 Fiona 呢说 Oh, now you want to talk? 现在你想说了。我们说 talk 其实是什么？是一个开口的过程。开口的过程。我们审问犯人的时候有一种 talk， 说，所以 talk 本身来说呢，就代表了一种门打开的状态。Now you want to talk， 现在你想说了啊。Fiona 呢也是不满啊，他觉得这个他没有抓住机会， 早点干嘛去了？ 对， 所以人和人在产生矛盾的时候啊，总有一种时间差，您发现了吗？就是等那个对方明白的时候呢，已经晚了。 当只有失去的时候，才知道拥有的可贵嘛，对吧？ 对， 曾经有一份爱情摆在他面前，他没珍惜呢。 对，真的《大话西游》绝了，真的是道出人间真理，就是这样的。就是当某种矛盾发生的时候，争执产生的时候，总有一方他后知后觉，完全意识不到别人为什么生气，别人为什么不满。等等如此，然后等他自己想明白了以后，对方不满了。Now you want to talk？ 现在你想说了？ 现在想聊了？ 真可笑！你现在想说了？你想说什么呀？现在说还来得及吗？你觉得？ 来得及啊，这不就来得及吗？但是 Fiona 告诉他不可以。Now it's a little late for that. So will you excuse me? Now it's a little late for that. 现在有点晚了啊。So if you excuse me, if you excuse me, 的意思是你能不能现在你先边上站会儿， 让开一会儿呢？能不能 对，我这儿有事儿啊。Excuse me, 这个表达可一般是我们说 excuse 不是个好词啊，大家都知道借口嘛，这不是个好词。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能不能稍微靠边一会儿？我这真是忙正事儿呢。 对，所以他当时转身就要 kiss 国王。 Lord Farquaad 这个过程当时我们都能看得见，他也很主动，因为他想回到人形，必须在 before sunset 啊，所以他内心有需求，他知道跟 Shrek 在一起的结果就会变成 Shrek。 他也不完全知道，他知道他只要得到真爱的 kiss， 那么他就可以他的魔咒可以解除， 达成所愿吧，就能够达成所愿， 魔咒得到解除，但解除之以后变成什么他还目前不知道。那真爱是什么，他就会变成谁。所以我们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有些不可预料的事情婚前无法判断，结了婚了你会变成他的一部分，世界的一部分， 同学们 很可怕啊！ 注意啊， 这个故事很真实。 婚恋小讲堂，同学们注意，婚恋小讲堂此时此刻重要的人生 tip， 什么？你得到什么？叫做你啊，谁是你的真爱，你就会变成谁。 是的。 所以大家在寻求真爱的路上，一定要擦亮双眼，别随随便便的人、不知根知底的人都把他认作你的真爱。小心，他如果内心是怪兽，你也会变成怪兽啊！他是天使，你也会变成天使。所以大家一定擦亮双眼啊！ 所以这句话读的大家注意节奏。Well, it's a little late for that. So would you excuse me? It's a little late. It's a little late. A little late. 这块注意读的时候 ，it's a 连读 ，little late 失去爆破啊。So if you excuse me, but you can't marry him. And why not? 你不能嫁给他。You can't marry him. 啊，他这是在阻止，语气非常重。You can't marry him. 啊，你不能嫁给他。Why not? 啊，这个简单，我们可以不多说。注意这儿 ，Shrek 说了 ，because 他也有一点犹豫，其实哈，他也了解了内幕大概。Because just marry you so he can be king. Marry 和 king 啊是关键词。He's marrying you so he can be king. 啊，大家理不理解这个道理？我可以简单的给大家一讲就明白了。就说白了，这个国王的身份不足以做国王。他可能也就是一个国王下面的一层，但是呢，由于他缺少个北京户口，所以找一个这个本地的就可以搞定身份了。所以这个国王呢，就通过和 Fiona 结婚就可以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 哦，所以他也是有目的和有诉求的。 他也是有目的的，嗯，对，他是有目的的。 所以看来这个婚姻呢，是两方都其实各有目的， 都不是为了真爱。一个是变成人，一个变成国王， 其实 所以他们走不到一块也很正常。 其实这也道出了婚姻的本质啊，就是互惠互利。 没错，各取所需。 各取所需、所以你说你是为了什么真爱结婚的，那只是其中的一种类型。 那是一种可能。 哎，一种类型，当然这样会更好一点啊，在各取所需的基础上，如果能有真爱，那是很完美的了。 这一句话就把国王得罪了，国王就赶紧甩出一句话 ：“Outrageous, Fiona, don't listen to him。”第一句话很强 ，“Outrageous, 太可恶了啊 ，Fiona, don't listen to him， 别听他的。”看，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完全是语气，跟发音都没关系了，用语气和情感带动发音，在这样的地方是唯一的选择。Don't， T 失去爆破。Shrek 呢也挺狠，直接说 He's not your true love 啊，很真诚 He's not your true love。 Fiona 跟他的对话都是对应关系，大家能感觉到 What do you know about true love？ 你对真爱你了解多少？一来一往两句话是对应的关系，大家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是 AB 关系。然后在下面 Well I mean， 这一下子罗尔法卡发现了这里面的问题所在。原来 ，Oh, this is precious. 这可是太搞笑了啊。你竟 The ogre has fallen in love with a princess. 啊，这一下子就爆了啊，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Oh, good lord. 然后国王呢表达了自己的想法。An ogre and a princess. 然后挥着手。赶紧翻牌笑，集体笑，一起嘲笑。就这样呢，就是他们之间对话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大家能感觉到其实在情感对话，而不是在于用语言对话。每一句都是不难把握的，你像尤其是、oh, This is precious， 太稀罕了，你们俩能挨到一块儿去。对，所以当我们读这些句子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用情感领先的原则，因为到了这个阶段不能只是发音靠前，除非你基本功不扎实，那你是要发音摆第一位。 嗯嗯，好，今天的课堂节目时间有限啊，我们就只能先讲到这里。今儿台词特别多，大家下来很好好揣摩。还是老规矩，选取几句你觉得很好驾驭、善于表现自我能力的句子呢，下一次来进行展示。我们在节目的花絮里呢，也和大家继续再讲解一下后面这几句话的一些情感的处理。好吗？希望大家留步继续来观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的花絮。好，那这一次呢，我们就暂时不在课堂上给大家放演示了。我们会在微信公众号英语PK台里推送音频全文本，还有这个情节的音频还有视频都有，大家可以拿到好好的去看，好好的去练习。好吧，那我们今天就感谢 David 老师的精彩的课堂讲解，我们在视频花絮里继续和大家再聊一聊，再说一说。好了，感谢老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广播课堂。同学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变暖问题正吞噬着地球健康，造成全球变暖的重要元凶正是二氧化碳。降低碳排放，改善地球环境，我们的星球需要每一个人呵护。 讲好冬奥故事， Tell the Winter Olympic and Paralympic Stories。 What help can like us middle schoolers do to promote Paralympic at the Olympics? 讲好家乡故事。 Tell hometown stories. 杭州城里花街酒陌。 这里有璀璨的东方明珠。 Northeast Tiger Forest Park is located in Harbin. 都江堰岸 is in 成都 China. The National Stadium, famous for its bird nest shape. 讲好校园故事。 Tell school stories. 作为海淀区中小学最早成立的电视台。 How British schools get the students to play football. 伴随着冬日温暖的阳光，我们迎来了本校区。 北京2022。 Beijing 2022。 每周六日上午8:30、中午12:00以及下午4:30。 北京外语广播 FM92.3、听听 FM。以及北京外语广播官网 am774.com 为您送上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这是我们自己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